发的教学艺术。 再讲佛法的教学艺术，佛当年在世到处讲学，和周游列国的孔老夫子没两样。在印度的时候，佛这个大团体哪一个地方邀请就到哪个地方去，讲一个时期之后，其他的地方邀请又去了，所以都不是久住。佛不是一个人去，是带着1250人，所以邀请亦都好不容易，咁真係要有财力有物力。 佛法传到中国嚟，只有寺院丛林，只有固定嘅住处。因为佛教係中国帝王迎请到中国嚟嘅。喺印度，社会大众对托钵嘅僧人好尊敬，都恭敬供养，而中国人当托钵係乞食，係最令人睇唔起嘅。 僧人係皇帝迎请返嚟嘅人，皇帝又拜他做老师，那哪里有比皇帝的老师到街上去乞饭的道理呢？所以佛法到中国来了之后，就变成中国化，不再托钵，不再树下一宿，起好屋给他们住，而且宫廷派专人侍候供养僧人，令僧人不再为了生活那么辛苦。到唐朝的时候，寺院发展成丛林，百丈大师和马祖，不是马祖庙的马祖，是丛林制度的两位创始人。马祖是禅宗道一禅师，俗姓马，是禅宗第八代祖师，六祖慧能大师的徒孙。马祖建丛林，百丈制清规，丛林中的一切规矩都是百丈大师草拟的。他们两个人建立了中国丛林。 丛林是什么呢？就是佛教大学，是真正有规模有制度，将佛教教学制度化，不好像以前是私人私塾式的互相传授，规模很小，亦没有一个制度。 由马祖之后，中国佛教走上了制度化，变成大规模的学校，丛林很多都变成了专科大学，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，是外国没有的。丛林的教学、讲学、教材、教法，冇一样唔系达到最高艺术境界。我哋由经典、音乐、雕塑、佛像、建筑、工具，以及其他种种，只要稍为留意，都能够发觉呢啲完善嘅教学。咁到今日呢咁多非常美善嘅教学，依家都失传咗。依家嘅佛门梵辈，实在讲都已经变质咗，都不如以前嘅完美。佛教在这一代是非常缺乏人才，不单只是缺乏艺术人才，佛教艺术人才要有高深的佛法修养，那他所表现的只是活的，只有真正的内容，好像世间的艺术一样，如果不充实哲学的内容，他创造的东西就不能够尽善尽美。所以一幅画、一首诗或者一首曲，一定要蕴含高度的哲学修养在其中，才能够演现出真善美慧。 今日佛教梵拜词句都是古人做的，意境都很高，因为唱的人心不清净，所以唱出来音亦都不清净，亦因为心灵没有达到正悟的境界，所以唱了不单止不能够引发灵感，反而显得俗不可耐添， 甚至还不如基督教的城市那么能够感人。这些是佛教之衰。佛教人才的缺乏，不是佛教没有内容，不是佛教没有真实的东西，实在是缺乏真正的修行人。以绘画、雕塑艺术来讲，各位如果到大陆看过敦煌壁画、云冈石窟和最近在北京房山发现的石经，就可以体会到中国佛教艺术的伟大和壮观。石经可以讲是中国佛教的代表作，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发现的，比我们现在的大藏经内容还丰富得多，后期翻译的经典有些还没有收入藏经，石经全部都收入去了。 石经是用大块的厚石板两面雕刻，每个字有手指公咁大，字体非常的靓。整部大藏经雕了400年，这样的工程实在是不亚于万里长城。最近被发现的是一部完整的，一共有几万块石头，分藏在7个山洞里面，大概还没有完全拿出来，所以只开放了2个。我们入去参观，真的是叹为观止，不能够不佩服古人的用心，怕佛教经典遗失，用这个方法保存佛经传给后人，他们对后世子孙真正是尽了责任。佛教寺院的体系好像学校和博物馆的结合体，我们现在是博物馆和学校分开，它是博物馆和学校合在一起，这个是一种特殊的结构体系。 佛教所有的一切艺术都具有高度的教学艺术，不能够将它看成是单纯的艺术品，它含有很深的教育意义，很高的灵性智慧，这些是一般凡夫俗子看不出来领会不到的。 以佛菩萨的造像来讲，有很多人看到佛教这么多的神像，就以为是低级的宗教，是泛神教。人家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，唯一的真神。他们不知道，亦不了解佛教所供养的诸佛菩萨不是神，是代表法门的。世间有无量无边的事，无量无边的理，用一个形象一种方法是没有办法完全表达的，所以用很多很多不同的艺术品来表达。佛教艺术在教育上特殊容易明白了，就不会将佛教当是神教，真正了解了，佩服之心就很容易产生。一切诸佛是代表我们的成德，一切菩萨罗汉是代表修德，不修成德虽然有，但不能够演绎出来，得不到受用，所以圣德的演绎要靠修德。菩萨代表修，佛代表本性，因此佛门供养佛像一般都是一佛二菩萨，这一尊佛代表真如本性，菩萨代表从性起用。 本性是空是体，起用是有，体相用，体是空寂的，从体能够言相，言相就有作用。菩萨代表相，代表用，佛代表本体。 所以在花严经里面，佛不说法，本体当然没话好讲，菩萨就说法，起作用就有得讲，由相上有得讲，由作用上有得讲，由本体上一句话都没有。本体不单止不能够讲，念头都没有，所谓开口便错，动念即怪，就是从本体上讲。所以佛代表体，供一尊佛，用为什么供两尊呢？无量无边的上用分为两大类，一个是知，一个是行，就是解行。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学说，就是从佛教来。佛家讲解行相应，他老人家将名词换成知行合一，搞起他的哲学。其实他的哲学完全由佛法脱胎而得的，解行就是理事。 通常我们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即是代表本体，释迦佛的两边供养两尊罗汉，阿难尊者、迦叶尊者。阿难尊者是多闻第一，他代表解，代表智慧。迦叶尊者苦行第一，代表实行。亦有供奉释迦牟尼佛，旁边是文殊普贤。文殊是智慧第一，代表解，普贤菩萨是行的代表。 换句说话讲，不理有几多，总不外乎解行两大类。净土宗供奉阿弥陀佛代表本体，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代表含；大势至菩萨智慧第一，代表解。所以佛像的供法都有它的意义，一定是一佛二菩萨，不会供两个佛三个菩萨。每一尊佛代表圣德的一个部分，但是各位要知道，每一个部分都是究竟圆满的，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释迦牟尼佛是由名号上讲的，名号都是显德。 释迦是仁慈的意思，这些是教我们对人要仁慈，要以慈悲待人。牟尼是清净的意思，寂寞就是清净，是对自己的，对人慈悲，对自己要求的是清净，这些是释迦牟尼佛代表的，亦是我们圣德本来具足的。 阿弥陀佛是梵音翻译过来的，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阿弥陀是无量的意思。什么无量呢？一切都无量，没一样不是无量。智慧无量，神通无量，道力无量，寿命无量。无量的无量当中，寿命是第一，没有寿命，一切的无量都落空。要有寿命，所有一切无量只能够真正的得到享受。那这个无量的无量要怎只能够真正获得呢？无量就是自己的自性，真如本性。六祖讲，何其自性，本来具足，一样都不缺。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，世出世间的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这个就是无量的意思。那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无量呢？就照观音世智这两个人的方法去修行。观音教我们大慈大悲，大势至菩萨教我们一心念佛，他教我们 正念相继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开，一句佛号就能够成就。 但是只是一句佛号，那就是小乘，加上观音行就变成大乘。观音行就是大慈大悲之行，对别人大慈大悲，对自己一句佛号专念，就一定得到无量寿，一定开发成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就能够通通现前。所以供佛要了解每一尊佛，每一尊菩萨代表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，代表宇宙之间的一种真理。在佛教的建筑方面，供佛的大殿，我们由外面看它是两层，里面看是一层，这些都是有意义的。由外面看，真俗异地，里面告诉我们真俗不异，万法一如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外面是有差别的，实质是一致的，没有两样的。佛教正规的建筑，一入山门，第一个见到的建筑物就是天王殿，里面供养四大天王护法神，当中供住弥勒菩萨。这样的供奉方式令人一入山门，第一眼就看到弥勒菩萨。 弥勒菩萨塑的是布袋和尚像，看他笑眯眯的样子，就是告诉我们知，你想学佛先要笑面迎人，不能够发脾气，发脾气不可以学佛，一定要欢欢喜喜。 再看他肚皮很大，大代表什么都能够包容，不跟人家计较，所以也代表平等心，喜悦上对待任何人任何事情，心里面都欢欢喜喜，平平静静的，不要跟任何人计较。有这样的条件只可以入佛门学佛。所以弥勒菩萨面对着大门，话俾嚟嘅人知，要有我呢个条件，至够资格入佛门。旁边嘅护法分东南西北四大天王，东方天王代表负责任，叫慈国天王。慈系保持，国系国家。 主持一个家庭的事务，我们叫持家；主持一个公司的事务，是总经理、董事长；主持一个国家的事务，是帝王、是总统。要怎样去做呢？一定要负责尽职。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他一份的职责，能够将自己本份的职责尽心尽力做到圆满，这个社会和谐，国家一定富强。持国天王教给我们这个事例，南方增长天王单单将我们的职责之内的事情做得好好还不够，还要日日求进步，不进则退让。时代永远在进步，所以增长天王话俾我哋知， 我哋嘅德行要增长，品德要增长，乃至学问、智慧、才艺、能力都要增长，包括我哋嘅生活水准亦要日日提升。 你睇，佛门唔落伍咩？佛门真系讲进步，永远企喺时代嘅前端，佢唔系跟住时代走，系领导时代走啊！点样将持国增长？做得好圆满呢？后面两位天王教给我们实践的方法。西方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睇，北方多闻天王叫我们多听。这就是中国人讲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。读书是成就根本的学问，行万里路就是今日所谓的观光、旅游、考察，四围去睇睇，睇人哋嘅优点，我哋采纳；缺点，我哋警惕改进。我哋能够舍人之短，取人之长，嚟建造自己嘅社会，建造自己嘅国家。咁呢个国家就系世界上最完美嘅国家，咁叫做真正嘅护法。所以呢啲塑像供喺嗰度，系喺度同我哋上课嘅。你要一睇就明白，并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。朝这个理想目标精进，能够这样做，佛哪里是迷信，哪里是崇拜偶像呢？四大天王手上都拿着道具，这些道具亦是表法的。东方持国天王手上拿着琵琶，代表做事情不可以操之过急，要知道中道，不能过亦不能不及，好像弹琴一样，琴弦松咗，弹到紧咗就断。 儒家讲中庸，佛法讲中道，就是负责尽职，要做得恰到好处，唔好过之，亦都唔能够不及，事情才能够圆满。 南方增长天王，这个是代表日新又新，他手上攞嘅是剑，慧剑，智慧之剑。是快刀斩乱麻，慧剑断烦恼的意思。西方广目天王身上缠住一条龙，有些时候是一条蛇，蛇和龙都是一样的意思，代表变化。我们时常讲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表示这个世界现实的社会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是变化无常、变化多端，一定要将它看清楚，只能够从容应付。龙表的就是这个意思。北方多闻天王手上拿着一把遮，遮是遮盖千变万化的世界，种种污染要防止，不要被污染。所以广学多闻的同时，要保护自己的清净心，要不受污染，要对现实社会能够完全理解，只有智慧能力，知道应该用什么态度方法来应付处理，才能够做到尽善尽美，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。天王殿教我们这些呢，不单只是神明对他们烧几炷香，他就保佑你平安，这就大错特错了。由此可知，佛自然没一样不是教学，就是工具亦有它的教育意义。佛前供一杯水有什么意义呢？表法的。 水是干净的、清净的， 代表我们的心要好像水一样干净，水不起波浪，是平的。我们的心要好像水一样平，一样静。看到这杯供水，就想起我的心要好像水一样的清静平等。 佛前供花，花代表因，开花后就结果，花代表六道万行。供果，水果不是供给佛菩萨吃的，是叫我们看到果的时候，就能够想起希望得到点的果报，就应该收点的因。所以佛门一切的设施供养，处处都是在提醒教育自己，佛菩萨不闻亦不食，什么都不要。再讲灯代表智慧光明，香代表戒定真香，没有一样不是表法的，没有一样不是教育。现在学佛的人对这些教育意义通通不知道，为什么要烧香，为什么要供这些东西都不知道，所以信佛通通都变成迷信。社会上有人批评学佛的人迷信，更有人说学佛的人都是神经病，他说得没错。几多学佛的人真是没有搞清楚，如果自己清楚了，再跟他们讲解清楚，相信他们亦要学。我就是这样清楚地将佛法介绍到中国大陆，他们说这么好的我们都不知道，他们亦要学佛了。总而言之，佛法是以真实的智慧、无量的大觉，帮助一切众生得到真实的利益、真正的快乐，这些就是离苦得乐。 佛以无尽的悲心教化一切众生，自古至今，无论是显教、密宗，或者是哪一个宗派、哪一个法门，在佛教史里面，每一个朝代依照这些理论方法修行的成果都非常殊胜，这个是真实不假的。 这一代是衰落了、迷失了，真正的佛教不知道了，所以成果比较少，比较暗淡。要知末法时期众生业障比较重，所以念佛法门特别的殊胜方便。念佛的殊胜就在它简单容易，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亦不需要任何仪式，无论什么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修行。所以这个法门在近代成就的人特别多。台湾这个地方不大，人口亦不是很多，这四十几年当中，我最保守的统计一点都不会夸张，真正依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至少有500人，这个是很了不起的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去成佛啊！咁细的地方有咁多人成佛，真正是宝岛啊！中国大陆宽律法师写了一本近代往生传，记载大陆上念佛往生的人大概有100多人，当然一定仲有漏咗嘅。呢个系讲净宗成就嘅殊胜，净宗要成就，各位一定要记住。呢度再特别提醒各位同修，五经一论系理论嘅依据，经典上明白话俾我哋知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呢个系重要嘅方法。只要依据理论，掌握方法，我哋冇唔成就嘅。呢个系讲修行果德嘅殊胜。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信论》里面告诉我们， 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，迷、邪、染，这些是恶业，是本来没有的。佛性正知，是至善，是本来有的。本来有的，当然可以恢复，本来没有的，当然可以将它断掉。 罪业是迷、是邪、是本来没有的，当然一定可以消除。佛道是本有的，所以佛道一定可以证得。在理论上我们找到根据，证实业障确实可以消除，所以我们就用一句阿弥陀佛，将心中的旧识、恶识扫除，再用苦行来坚定我们的志向，用真诚诚恳的心念佛，时间耐了，自然得念佛三昧，即是一心不乱。这个时候身心自在， 万景如缘，这个是功夫言前成就，往生西方，实在讲自在往生了。什么叫自在呢？想哪一日去就哪一日去，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亦不妨碍，那叫做自在。人家能够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得不到？不是我们得不到，是我们的功夫不够。那或者大家要问，那要念几耐功夫自救呢？我老实话给你知，根据古来的经验，好多好多的人三年就够了，就自在了。那个时候你住在这个世间不用怕了，心安理得。假如遇到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原子弹在头上爆发，你那个时候笑眯眯的，唉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不受苦，不惊，不动，真得自在。那才是经常讲的为与众生真实利益。 欧阳景无大师说， 当知佛法方便多门，不拘形式。 正面教学有利益就用正面的，反面教学有好处就用反面的。 所以佛法教学手段上是变化多端，可以用正，可以用反，可以用顺境，亦可以用逆境，但是它只有一个目标，利益众生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如果打骂能够达到这个目标，打骂亦都可以是教学的手段，好像禅宗的棒喝，那就叫真正的慈悲。相反的，一切虚妄的、感情的、迷惑和执着，通通都不是佛法。这些是我们要认识清楚，希望各位学佛都能够远离迷惑、执着，朝着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的正确目标迈进。 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